间，阳光还是灿烂的夏天，照出泪光闪闪的笑脸，满天乌云渐渐不见的画面，仿佛是画出了美好的明天。算遇到伤心在眼前，也要努力把梦想实现。造飞机，造飞机，曾经欢笑青草地，有过放手飞翔的自由，才有回来重逢的时候。去飞上去，飞到蓝天白云里，风中张开启程的双手，带着祝福，我们一直往前走。阳光还是灿烂的夏天，照出泪光闪闪的笑脸，造飞机，曾经欢笑青草地，有过放手飞翔的自由，才有回来重逢的时候。飞上去，飞上去，飞到蓝天白云里，风中张开启程的双手，带着祝福，我们一直往前走。张开启程的双手，带着祝福，我们一直往前走。 唐禹哲的造飞机。其实唐禹哲从小家庭条件并不是太好，在03年的时候呢，他在一家日本寿司店里打暑期工，被电视台经济部的一名负责人发现，当时是经过了将近三个月的劝说之后呢，唐禹哲才决定加入到了娱乐圈当中，除了唱歌之外呢，还演了不少的电视剧了。OK， 接下来听到的是顺子忘不了，这一首歌的词呢是来自于娃娃。 Do

陈百强的恋爱预告，这首歌收录在他85年的专辑《深爱着你》当中。他也并非仅仅是一个歌星或者偶像吧，他还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音乐创作人。像刚才这一首歌，原先是他写给林珊珊的。OK， 接下来听到的是田馥甄的一首新歌，叫做《看淡》，这是电视剧《一把青》的片头曲，而里面的片尾啊，以及插曲等等的，都是由大腕歌手来演唱的。今天先来听到这一首《看淡》。 从天空坠落的梦雷声，打浪了人生。花样的青春打散了纯真，随记忆尘封的嚎啕声沉淀怨恨，沉着或许是福分，沉沦 田馥甄的《看淡》。陈小霞在挑选演唱人的时候就觉得啊，需要一把在惆怅当中带着一点坚毅情感的嗓音，因此呢是特别的选中了田馥甄来诠释这一首歌，我想应该也是没有辜负她的期望吧。

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 王菲的《匆匆那年》，这是电影《匆匆那年》的同名主题曲。之前的《将爱》包括《致青春》呢，就已经说明了王菲来演唱主题曲呢，对于票房的助推作用是非常大的。而这一次的《匆匆那年》呢，也是如此。小军的音乐盒，接下来听到的是张杰收录在他第十张专辑《爱不解释》当中的歌，叫做《他不懂》。 他留给你是背影，关于爱情只字不提，害你哭红了眼睛。他把谎言说得竟然那么动听，他不止一次骗了你，不值得你再为他伤心。 他不懂你的心，假装冷静，他不懂爱情，把它当游戏，他不懂表明相爱这件事，除了对不起就只剩叹息。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，窒息到快要不能呼吸。除了对不起就只剩叹息，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，窒息到快要不能呼吸。 接的这一首他不懂，据说有一次在演唱的时候啊，是听得谢娜在台下泪流满面。其实这一首歌它是源于但真实的情感经历，就是来自于词作者之一的戴月东。据说当时在国外读书的两个人相爱，然后后来又因为远距离还有现实的一些压力而分手了。当时呢不觉得对这个女孩伤害有多深，很多年之后呢，经历过很多事情才明白自己当时呢是深深的伤害了她，但是一切都已经过去了，所以后悔也来不及了，就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愧疚吧。 OK， 继续来听到范玮琪，可不可以不勇敢。 说一点也没事，反正又没有痛才是爱的本质。一个人旅行也许更有意思，和他真正结束才能重新开始。纪念贴心的少两个字，你却严格只准自己哭一下子。看着你努力想微笑的样子，我的心像大雨将至那么潮湿。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，放上